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34集。边南这会儿没工夫跟秋意详细理论这个事儿，只是冲他竖了竖中指，转身往屋里大步走了过去。房门开着，屋里电视也开着。秋印正跪在凳子上，全神贯注地拆着秋意的礼物。边南站在门口叫了他一声，觉得自己声音里莫名其妙的有些底气不足。秋燕抬眼看到他，没出声也没动，只是冲他愣着。边南走到桌边，小心地坐下。虽然秋意说秋燕没生气，但他还是担心这一坐下去，秋燕会吼一声让他站起来。 在干嘛呢？ 拆礼物，我喜欢拆礼物。 我明天买一堆礼物让你拆个够，怎么样？ 唉， 怎么了二宝？你哥跟你说的事儿？ 那就是说以后我没有嫂子了呗，是吧？ 按理说是这么回事儿。 那你是我哥什么人啊？ 你哥怎么跟你说的？ 说你是他男朋友，他也是你男朋友，那以后呢？ 什么以后？ 女朋友以后就是嫂子，男朋友以后是什么？想不明白。 这个不用明白，反正你不还叫我大虎子吗？ 也是，反正你就是嫂子那个位置呗，对吧？ 不对。 为什么不对啊？ 你哥才是嫂子那个位置。 哎，你这个智商。 这关智商什么事儿啊？你别跟你哥学的成天挤兑我。 我哥怎么会是嫂子？再说我哥是男的。哎， 是啊，你哥是男的，我也是男的呀。 啊，对啊。那你俩谁是爸爸，谁是妈妈呀？ 边南一开始还觉得秋意用爸爸妈妈来打比方挺科学的，现在觉得这简直是个严重的错误。秋燕一根筋发作，这爸爸妈妈非得对应上人才能想通了。这时秋意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 是像爸爸妈妈那样的关系，不是非得有一个是妈妈。 明白了。 边南往椅子上一靠，松了口气。秋意拍了拍他的肩，又回厨房去了。边南靠着椅子，看着继续专心拆礼物的秋燕。把所有的礼物都拆开了，放了一桌子之后，秋燕终于从凳子上跳了下来，走到了边南身边，往他身上一靠，叹了一口气。边南把他抱到腿上，看着他。 怎么了？ 原来以为你和哥哥都最喜欢我了，其实不是。 是啊，怎么不是呢？我跟你哥都最喜欢你了，宝贝儿，你是我俩的心尖儿。 真的吗？ 当然是真的。我早就喜欢你哥了，但是你觉得我哪里不喜欢你了？ 我好像没有。 那不就结了？你哥也一样，这是两回事儿。喜欢他跟喜欢你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喜欢，但是呢都一样是非常非常喜欢。不管我们什么样，你都有俩哥哥亲的。 绕口令一样。 那你绕明白了没有啊？ 明白了。那我看别人也没有你们这样的，别人会觉得你们奇怪吗？ 这事儿没什么奇怪的，这是我和你哥自己的事儿，别人管不着。喜欢一个人有什么奇怪的？ 也是，是这么回事儿。 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。 不会生气，我就是有点担心你们不疼我了。 那必须不可能，不疼谁也不会不疼你。走，去厨房给你哥帮忙。哎呀，你好重啊。 我长个儿呢。 你是长秤呢， 长什么个儿了？ 的确就像秋意说的，秋燕还小，思想里没有太多限定，这样的内容他接受起来要比一个成年人容易太多，甚至他都没太多考虑两个男人在一起这件事本身，想的更多的只是两个哥哥对自己的疼爱会不会有变化而已。边南靠在厨房门框上，看着给哥哥打着下手的秋燕，有种说不上来的温暖感觉。他喜欢小孩，从小就想要个可爱的弟弟或者妹妹，这么多年总算有了一个小面包。如果家里的情况不是那样，他跟边心宇或许也会这样吧。边心宇抛开别的，小时候是个挺漂亮可爱的小姑娘。回家这么久，她一次也没见过边心宇。她周六下午要上班，一般是晚饭时间才回家，边心宇肯定会跟同学出去吃，晚上很晚才回来。周日她离开家回宿舍之前，边心宇都避着她，出门逛街或者闷在屋里不出来。这种状况边南不知道怎么才能改善，也许也没必要刻意去改变什么了，不能接受的人这样尽量避免碰面其实也挺好的，能跟老爸维持目前的这种平静局面已经让他很满足了。秋意做菜水平似乎是越来越高了，边南靠着门愣神，这会功夫他已经把鱼煎了出来，香气四溢的，边南闻着就觉得饿得两眼发光。 我拿院子里去吧。 别偷吃鱼啊。 哎呀，知道了。 边南回头偷偷看着他。秋燕把鱼放到桌上以后，盯着盘子看了一会儿，伸手小心地从旁边捏了一根葱出来放到了嘴里。 哎，还真听话，没吃鱼，吃的葱。 哎，排骨糖醋的行吗？ 二宝，糖醋排骨怎么样？ 这是鱼啊，不是排骨，而且我也没吃到啊，我吃的是葱。 哎，我说的是还有个菜是糖醋排骨，你心虚什么？ 这样啊，糖醋排骨好。 没多大会功夫，四菜一汤都上了桌。秋意用汤罐装了一罐子排骨汤，让秋燕给邻居老头老太太拿了过去。 嗯，开吃。 喝酒吗？ 喝不喝呢？ 喝点吧，我爸屋里藏了一瓶五粮液，不让他喝他就藏起来了，谁也不让喝。 我靠，喝白的呀？ 我要喝橙汁，是不是买了橙汁 啊？买了。 边南对于要喝白酒有些拿不准，他没喝过白酒，不知道喝完了会是什么状态。秋意拿着酒走出来的时候，他犹豫着， 要不我跟二宝喝橙汁吧。 喝这个我替你控制着。 你控制个屁啊，你知道我喝多少能倒啊？我跟你说，一瓶啤酒我就能倒地，你信不信？ 我生日呢，别啰嗦，把手从杯子上拿开。 靠，你有没有点轻重啊？ 晚上有就行。不用全喝，慢慢抿吧，喝不了就给我。 你说什么？ 我说你喝不了给我。 前面那句。 晚上有就行。 邱大宝，你是不是太嚣张了？ 又不是刚认识我，我一直这么嚣张。来，举杯，我希望跟你俩永远在一起。 永远在一起，哥哥生日快乐。 生日快乐，永远在一起。来，二宝，咱们也碰一个。嗯，二宝，我最疼你了，永远都最疼你。 真乖。 跟你哥一个德行，长大了不定多烦人呢。 怎么样？ 不知道什么酒到我嘴里都一个味儿，难受。 时间过得真快，上回他跑秋雨家来过生日的事，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那些最初的心动和茫然，现在他都还能记得那种纠结的感受。这都一年了，说起来发生的事儿还真是不少。相比起他平淡无味波澜不惊的十来年，这一年让他酸甜苦辣尝了个遍，就像这口酒似的，一回味就半天回不过神来。现在三个人坐在这里，他抬起头，透过葡萄叶的缝隙往天空看了看。他以为秋爸爸会很多年都跟他们一起坐在这里呢，那些说了很多遍的故事他都还没有全听完。 我想要一块汤里的排骨。 你要吗？ 要。 挺好的。 是吗？ 我爸要在的话会说挺好的，他喜欢看我们瞎开心。 边南笑了笑，又被秋意看出了他在想什么，这人真是太烦人了。他拿起杯子抿了一口，嘴里到嗓子眼里到胃里一路的辛辣，让他觉得整个脑袋都热了起来。 哎呀，这真是难以形容的感受。 哥哥，罗一阳说可以带我一起打网球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他给我找拍子，还可以不花钱用那么好的球场。 小钱串子还挺会打算的。 大虎子，你喝多了。哥哥，我能去吗？ 去呗，不过你要懂事儿啊，人家要用球场训练的话你要让出来，知道吗？ 嗯，没有场地我们可以去训练墙那里打。 我给你买拍子，明天就买，不用罗一阳给你找，我给你个好拍子。嗯，我酒呢？ 喝饮料吧，冰箱里面有。 我还能再喝点儿，现在还没什么感觉呢，今天状态好。 那是劲儿还没上来，一会儿劲儿上来了正好。 什么正好？ 就半醉半醒的正好。 为什么呀？我全醉了，你把我扔沙发上扔床上都行，没事儿。 不行，睡着了还怎么玩？就得醒着，但不能抽风反抗，这样才有意思。 什么？ 边南愣了愣，他现在还算清醒，赶紧看了秋燕一眼。秋燕没注意他俩的话，啃完了排骨，正站在凳子上看着头顶上的一串小绿葡萄，他瞪了秋意一眼。 你说话注意点。 好。我怕你晚上会不老实，所以需要你半醉半醒，我收拾起来比较省事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